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要说这明朝末年发生的事儿啊，是一个比一个稀罕。头两天咱节目里说过，明光宗皇帝朱常洛还在当太子的时候，差点让人家拿棍子打死。这事儿够新鲜吧？但是要跟接下来咱讲的这件事儿比，这就不算什么了。这件怪事儿呢，也和这个朱常洛有关系。和上回不同的是，这次倒霉的不光是他一个人，就连他那儿子也没能躲开，跟着老爹一块吃挂了，一块遭殃。都说明朝怪事儿多，那您听过跟皇上抢房住的吗？为了住进乾清宫，几个妃子竟然敢挟持皇帝大打出手。到底是这乾清宫住宿条件好呢，还是大家心怀鬼胎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抢房闹剧第一集。在中国古代，这封建等级制度是相当森严。您比方说，什么官职，穿什么衣服，什么等级的，住什么房子，门口什么装饰，有没有狮子，这都是有规矩的。但凡您要是越级了，丢官那是轻的，保不齐脑袋都得搬家。听到这儿，大伙肯定觉得，这规矩再多，也是给老百姓，给朝里当官的人制定的。皇上肯定不用守规矩吧？这话呀，您还真说错了。要总结这古代什么地方规矩最多，什么地方事儿最多，当属第一的就得是皇上家。去过故宫的人肯定都知道，这故宫里头里三层外三层，有打外头皇上办公的地方，走到后边皇上的私宅，没有二三十分钟，您都走不到。这速度还得是小步紧倒着。皇上家不光占地面积大，这规矩也多，尤其是皇上太后还有其他嫔妃住在什么地方，那更是有严格的规定。皇上的媳妇儿多呀，而且这媳妇儿里头也分三六九等。皇后咱都知道，皇上的正宫，专门负责后宫的一切事务。能坐上这个位置的，不光得出身好，您的背后还得有支持您的一个小团体，一般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都是朝中数一数二的权臣，大家伙互利互惠嘛。所以跟皇上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， 在耳鬓厮磨之前就把这当皇后立成了毕生的目标。皇后下边是皇贵妃，这个位子也不容易，简单形容这就是后宫里的二把手啊，说话也有一定分量。而且万一皇后走得早，这皇贵妃很有可能就给扶正了。在这之后还要像贵妃啊、嫔、贵人、才人、选侍、淑女等等等等，所以说这等级不一样，住的地方也就不一样。咱们就拿这故宫来说吧，皇上住的叫乾清宫，太后住的叫慈宁宫，皇后住的叫坤宁宫，这都是不能改的。您什么时候听说过皇上有一天这乾清宫住腻了，得搬出去到漱芳斋住去？没这事儿。别说满朝文武不答应了，就连您听了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。后宫里的这些女人们为了能够分到更高级别的房子，打的是头破血流。我这说的可不是真动手啊，能当上皇上的媳妇儿，得有点素质。不过就在明朝末年的时候，这宫里头还真上演了一出闹剧。您猜怎么着？有人惦记上了皇上那间房子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话说在明朝万历48年，这明神宗得了一场重病，眼瞧着就快不行了。这个时候他那最宠爱的郑贵妃赶紧跑到神宗的床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呀、啊、皇上啊，您可不能有个好歹的，这国家离不开您呐、啊、我也离不开您呐、啊、您看您病得这么严重，我这心里头实在是放不下，您平常这么宠我，我必须得过来伺候您，要不然我连觉都睡不踏实。神宗听完之后心想，哎呀，这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怎么呢？感动啊。心说，都说这皇上一病，别人惦记的都是让你早点死，你瞧瞧眼前这郑贵妃，我就没白疼啊。他这几句话正说的我心坎里头暖暖和和的。得，就因为这么几句暖心的话，这神宗就特意安排把郑贵妃接进乾清宫，跟他住在一块儿了。这郑贵妃确实担心的睡不着觉。这个女人有心计啊，不简单。她这担心的可不是皇上能否跟她朝夕相处，不是希望皇上能早日康复，而是有阴谋。都说人的命天注定，胡思乱想没有用。您别看是皇上，身边一万个人伺候着您，这命数该到的时候谁也留不住。这不，甭管这郑贵妃怎么精心调养，怎么伺候着，神宗皇上还是没挺住，驾崩。神宗驾崩之后，他的太子朱常洛就继承了皇位，称为叫明光宗。这登基的日子选定在8月初1，上上下下的官员一时间忙得脚丫子朝天，料理神宗后事，忙活着新皇上登基大典，一样也不敢耽误。可就在一切事务准备妥当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什么呀？新皇上没地方住。您可能得问了，说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这皇上住的乾清宫啊，这不能改呀、啊，既然先皇驾崩了，这新皇上直接住进去不就得了吗？这话说的没错，可能您忽略了一点，神宗临死之前安排郑贵妃住进去了，现在这会儿这位先皇的郑贵妃死赖的乾清宫就是不走。眼看着登基大典就要开始了，郑贵妃用现在话说钉子户的架势，死都不走，这可急坏了满朝文武大臣。为了能让郑贵妃搬家，先是一波一波太监去请去，然后又是文武大臣来劝来，反正是好的赖的这话全说到了。郑贵妃呢，油盐不进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就是不走，拉起脸来了。那位问了，说住在乾清宫可不代表你就是皇上，这郑贵妃为什么死赖着不走啊？其实这郑贵妃心里头早就打好了小九九了， 他这架势就是要跟这新皇上谈谈条件。这件事情的起因，咱得把这话说回到神宗在世的时候。神宗活着的时候对这个郑贵妃不是一般的宠，在后宫里头，别看这郑贵妃是二把手皇贵妃，那架势那说话的分量不亚于皇后，但是郑贵妃是个精明的主，她知道现在的好日子不过是仰仗着皇上宠幸，万一哪天皇上喜新厌旧了，很可能啊，皇上身边女人多，或者咱说句大不敬的话，皇上没了，那自己就是一个皇贵妃呀，这往后的日子谁也说不准。自从停机案过后，郑贵妃也看出来了，这朱常洛的太子身份是不可能换到他儿子身上了，再加上现在皇上病重，说不准哪天人就没了，所以他得早早的着手准备。那这准备的方法就是提前讨好太子朱常洛，跟太子搞好关系，那就等于给自己垫好了后路了。皇宫里头不缺吃不缺穿的，选这些没用，但是美女谁都喜欢新鲜的，于是郑贵妃开始物色人选。这人选很重要，首先郑贵妃得了解知根知底儿，其次得有点姿色，这才能把朱常洛给迷住了，这样日后才能起到作用。宫里宫外的姑娘但凡能想到的，郑贵妃前前后后想了一遍，最后这目标就落在了一个贴身侍女身上，这侍女叫李氏。为了讨好朱常洛，除了李氏以外，这郑贵妃还额外找了七名美女，一共八位姑娘一块送到朱常洛的屋里头。朱常洛这一下可美坏了，顺着八位天仙看过来，朱常洛的眼珠子一下等就停在李氏身上了。这李氏低眉浅笑，含情脉脉，迷得朱常洛都快站不稳了。要说这朱常洛也够是没出息的，他老爹那点优点一点没学着，毛病倒是全继承下来了，尤其是怕老婆。想当初他老爹怕郑贵妃，现在轮到他了，一样没出几天功夫呢，就被李氏弄得五迷三道的。李氏的脸色，李氏的心情，这朱常洛太器重了，只要李氏不高兴，朱常洛立马就得哄，想要什么朱常洛没说过不字。就这样，李氏从丫鬟摇身一变就成了太子得宠的媳妇儿了。神宗一驾崩，新皇上朱常洛就把李氏封为了选侍。这下郑贵妃心里得意了，觉得到时候该出手了。选侍啊，刚才咱也说了，在皇上后宫里边这等级啊不算高的，可以说是倒数第几名里头的。但是这个李氏从没有名分到有了名分，光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朱常洛对他偏心眼儿。当然再宠信，你也不能一下子把一个平头老百姓给弄成国家领导，您得一步一步来。郑贵妃看得出来李氏现在的根基打得相当稳当，于是他就寻思着得把李氏扶上皇后的位子呀，自己呢得弄个太后当当啊，这样以后的日子过起来多舒心多踏实啊。可是话说到这儿，问题来了，你郑贵妃既不是新皇上的亲生的母亲，也不是先皇的正宫皇后，你凭什么当太后啊？原来啊，这神宗去世之前，这原配皇后，也就是现在太子朱常洛的亲娘，早就病死了。郑贵妃觉着呢，照自己在神宗面前这么得宠，又是后宫里的二把手，这一把手又死了，那将来最有资格当这太后的非他莫属啊。不过郑贵妃知道这宫里头说不准的事儿太多了，为了能够顺利的当上这个太后，不使些非常的手段恐怕是行不通啊。所以郑贵妃就想了一主意，赖的乾清宫就是不走，拿这事儿跟皇上谈条件。人家放话了，你新皇上必须答应我，把我视为太后， 封李氏为皇后，哎，我搬出乾清宫，你顺顺当当住进来，否则呀，想让我迈出乾清宫的门槛门都没有啊。您听听，一个先皇的妃子要和现任皇上谈条件，而且还这么明目张胆的，估计郑贵妃也算是古今第一人了。这话一出来，朝廷里边他当时就炸窝了，头一个不同意的就是朱常洛，紧接着这满朝文武各抒己见，有人觉得只要这郑贵妃肯搬出乾清宫，他想当太后让他当去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呀。不过也有人持反对意见，那就是说你郑贵妃这么做是要挟皇上，纯粹是无理取闹，皇上不能让步，否则这郑贵妃以后得蹬鼻子上脸，眼里没谁了。这不是一套住房的问题，这关乎皇上的威严面子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甭管是什么看法，大家伙啊对这个郑贵妃全都是猴抓花椒马爪了。您想啊，这郑贵妃身为先皇的遗孀，怎么说是现任皇上的长辈，对她的这种行为您打也打不得，您罚也罚不得，只能眼巴巴干瞧着，没辙呀。郑贵妃这手协防团以令诸侯还真管用，旁的不说呀，没人拿她有办法。然而就在大家伙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名叫左光斗的人行动上了。左光斗谁呀？他呀是当朝的御史，他这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，一看朱常洛和郑贵妃这么僵着，就决定自己出马把这事儿给他拿下。找郑贵妃谈判不行，这事儿啊早有人干过，无一例外的碰一鼻子灰全回来了。那既然明的不行，只能来暗的。左光斗眼珠子一转，有办法了。就看左光斗急匆匆的来到了郑贵妃的娘家，直接找到了郑贵妃的侄子。哎，现在新皇上马上该登基了，你那姑妈站着乾清宫可不出来，死活不让皇上住进去，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？您说宫里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谁能不知道啊？就看郑贵妃的侄子先是听左光斗提到这事儿，再加上一看左光斗这铁青的脸，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。大人呐，这事儿是我姑姑的主意，您说即便这事儿我听说了，我一晚辈儿我管不了他呀。皇宫里头他是先帝的皇贵妃，家里头又是我的长辈，打哪儿拎我也没这能耐管呢。左光斗一看这反应，外在说话这语气八九不离十，能猜出来他这侄子心虚了，心想这事儿有门啊。于是紧接着左光斗观瞧了一下，确认四下无人，然后特意把郑贵妃这侄子拉到一边小声说，你想想啊，郑贵妃是先帝的遗孀，她就是再胡闹皇上啊不能把她怎么着，但你们不一样啊，皇上在郑贵妃那受了气了，总得找一出口发泄吧，你们是郑贵妃的娘家人，这气自然全撒在你们身上，到时候啊我告诉你们，想喊冤都没地方喊去。这皇贵妃的娘家人有她的好处，反过来讲也有她的坏处，你们啊就请等着当这郑贵妃的替罪羊吧。一番话说完，这侄子吓得都快尿裤子了，哆里哆嗦的赶紧拜谢左光斗大人提示。等这左光斗一出门，扭脸他这侄子呀就找他姑妈郑贵妃去了。一见着这姑姑就是求爷爷告奶奶，哎呀姑姑呀，您行行好吧，赶紧搬出乾清宫去吧，您这福啊是您享的，这罪您可能不受，但家里人没准帮您扛着呀。郑贵妃呢一瞧侄子这么求情，这心里也开始犯嘀咕了，毕竟这是我娘家人啊，侄子说的也有道理呀，但凡皇上怪罪下来，恐怕 这郑家人就得受到牵连。思前想后，郑贵妃最后一咬牙，得了，甘拜下风吧。再这么僵下去，毕竟这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别看朱常洛刚登基，但毕竟是个皇上，什么事儿别做得太绝了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以免给自己找麻烦。那句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郑贵妃这会儿是答应搬出乾清宫了，可她又提了一个新要求啊，让我搬走也行，但我得搬到哪儿去呢？搬到慈宁宫去。刚才咱也说了，这慈宁宫是太后住的地方，按理说郑贵妃你是个贵妃，没资格住进去。可底下这帮大臣呢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活祖宗好不容易吐一活口，也就懒得跟他再计较了。反正啊，你不住的乾清宫，您住哪儿我们不管了。就这样，这场闹剧算是暂时落下了帷幕。而这朱常洛呢，生怕这郑贵妃后悔，他前脚一走，后脚赶紧搬进乾清宫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朱常洛搬进乾清宫的时候，其实他都已经当了好几天皇上了。这回好不容易送走了那个难缠的郑贵妃，朱常洛心说这回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踏实日子过了没有一个月，又一场好戏开始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